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五，农历9月29，北京晴转多云，6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李克强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俞正声主持。 党的19大代表在江西、河南、山东等地城乡基层宣讲报告，研究问题，共谋发展。 首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情况公布，1140人被问责。 国土部首次发布城市地质调查总体方案2017至2025，启动200个地级以上城市地质调查。 我国发布未来航天运输系统路线图，太空旅游有望10年内成为现实。 津巴布韦总统与津国防军司令会面。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萨勒曼对中共19大胜利闭幕和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示诚挚祝贺，强调中共19大一定会指引中国人民取得更大成功。萨勒曼表示，当前沙中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沙方愿通过沙中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深入推进两国合作，对接沙特2030愿景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化能源、金融等领域合作。沙特愿意成为中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伙伴，致力于加强和深化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符合我们两国利益，也有利于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感谢萨勒曼来电祝贺。习近平指出，上个月闭幕的中共19大对中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战略部署。我们有信心带领中国人民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迈进。习近平强调，中沙元首保持密切沟通十分重要，中国和沙特是全面战略伙伴，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不断发展。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方深化同沙特战略合作的决心不会改变，中方支持沙特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更大发展的努力，愿同沙方一道深化战略合作，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2030愿景的战略对接，通过两国高级别联合委员会机制落实好各领域合作，使中沙关系更多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地区其他国家人民。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成功出席于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20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2届东亚峰会，并圆满结束对菲律宾的正式访问后，乘专机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在出席本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李克强宣布中国和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得到东盟国家广泛欢迎。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第7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粮食定价机制补贴政策和收储制度改革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委员们认为，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面临市场机制作用弱化、库存积压严重、财政负担加重、加工流通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亟待完善。委员们建议，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将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和前提，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深化粮食收储机制和收储企业改革，探索相关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外部监管体系。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之十。 中共十九大中国发展和世界意义国际智库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31个国家的知名智库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与会代表们表示，十九大清晰勾画了未来中国发展的蓝图，一个发展动力更足、同世界互动更深入的中国将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沃尔潘说，中共十九大不仅仅意味着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也开启了一个全球新时代。 China is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reforms. 中国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今年一月份，习主席在达沃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外资扩大开放金融市场，也凸显了中方善意的意愿。我相信“一带一路”倡议将为发展和共同稳定带来机遇。 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主席肯尼特·奎因说，他197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北京看起来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一穷二白的面貌。 以前60%的中国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现在可能只有4%。在这里实现的成就，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没有实现过的。你们都应该为你们的国家在有限的时间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骄傲。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对此深表赞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以一国利益为出发点，而是立足全世界，将受到世界各国民众的欢迎。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所长彼得·卡格万加说，中国是非洲发展的合作伙伴，中国2017年之后的议程对于中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着深远的影响。 The 19th Congress has committed... 十九大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习主席提到了中国梦，其实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梦想是紧密相连的。而中国梦和非洲梦的一个结合，其实也是非洲对于2030议程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中国对于非洲的援助以及合作，对于未来几年非洲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研讨会，并发表题为《中国开启新征程，世界发展新机遇》的主旨演讲。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党的十九大代表继续在各地城乡基层宣讲报告、分享心得、落实精神、共谋发展，请听报道。 报告里面也提到了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在江西赣州五环机器有限责任公司的车间里，十九大代表格特拉克江西赣州传动系统分公司齿轮三班领班彭发福正在做第12场宣讲。 我们一线工人应该怎么创新、创造、提高这些？ 那比如说，我们刀具在加工的时候，如果去降低我们的成本，那就让我们创新了。我们要不断地学习我们的技能，去掌握我们一些加工的技术，发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把我们产品做成精品。 十九大代表河南省信阳市黄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九生正在老家黄川宣讲精神，了解民情，共话发展。在燕岗村，近100名干部群众围住了他。 我们这些农民工在外面打工，孩子在家里上学，大家都很关心这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这个报告大篇幅讲了民生这一块，以后啊一定会把最好的教学资源派到我们农村，派到我们边远的山区去。 黄九生说，要带领大家一起创业，争取让大家都吃上技术饭。 通过在工地上圈帮带，我们这些工友一到工地就能拿高工资吃技术饭。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加强残疾康复。十九大代表、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护理员杨守伟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正在筹划建立先锋模范工作室，以便更好地提高大家的护理技能和服务品质。 我很想建设一个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工作室，能带动身边的更多同事积极学习，让他们在护理技能上技高一等，让更多的孩子们来受益。 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通过视讯系统把十九大精神送上雪域高原，让身处边防线上的官兵同步聆听专家的解疑释惑。请听录音特写《千里边关回声朗朗》，采制央广记者朱良文轩、许碧成。 各峰会场注意，同志们，十九大精神宣讲今天下午军区采取 视频连线的方式。 这是全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到新疆军区的宣讲活动。正对着大屏幕就坐的是宣讲团成员曾华峰、彭海。三块显示屏组成的屏幕上，新疆军区三个边防连队的官兵踊跃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如何认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神仙湾边防连位于海拔5380米的喀拉昆仑山上，红吉拉府边防连位于海拔5100米的帕米尔高原上，红山嘴边防连位于阿尔泰山深处，号称雪海孤岛。虽然进入了大雪封山期，但是远程视频系统让官兵在哨所里就可以和宣讲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宣讲团成员曾华峰： 照顾新疆军区边防部队点多现场执行任务繁重的时机，我们通过与他们沟通，掌握部队需求，提前做好调整，确保授课质量。 红旗拉府边防连指导员王丽说，这样的互动交流很及时，很解渴。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像以前的灌输式教育，而是更接地气，专家的回答容易理解，确确实实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惑。 神仙湾边防连连长周飞华感到，作为边防一线的国土卫士，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行动就在脚下。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我们将牢记使命，不负嘱托，将祖国的边防守好。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十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内蒙古、江苏、河南、广西等八省区昨天公布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问题追责情况，共1140人被问责。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2016年7月到8月，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等八省区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于11月完成督察反馈，同步移交100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八省区此次公布的问责情况，就是对上述问题进行立案审查，依法依纪审理，查清事实后进行的。在被问责的1140人之中，有130人是厅级干部，包括正厅级24人。从问责情形看，受到党纪处分的178人，受到政纪处分的达到584人，移送司法机关12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9人。环保部部长李干杰此前也明确，紧盯领导责任落实将是今后中央环保督察的主要方向。 紧盯党委政府，落实党政同责啊，一岗双责，奔着问题去，严肃严厉的追责问责，是我们中央环保督察的成功经验。我们在后续的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间，一定会进一步的把它坚持下去。 因自然保护区监管不力而被问责的官员，在这次的问责名单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认为，在此之前，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追责力度之大，已经引发广泛关注。上述情况背后，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责任落实监管亟待加强的事实。 从这个祁连山到这个内蒙，还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啊，包括宁夏，说明自然保护区的这个破坏在全国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个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短板。只有把自然保护区工作呢加强，才有利于保护生态红线，保护生态安全。 截止目前，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已完成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透露，其他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问责情况，各地也将陆续对外公开。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首次发布城市地质调查总体方案2017至2025年。方案提出，到2025年实现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地质工作全覆盖。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在城市地质调查方面，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已经对我国19个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337个主要城市的优势地质资源和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充分利用地热、地下空间、地质遗迹、地下水等4大地质资源优势，保障城市地质安全的对策建议。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钟自然表示， 加强城市地质工作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扩展城市地下空间的必然要求。 汇整集成各类地质数据资料，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让城市地下空间透明化，完善地质环境监测预警网络，建立城市地下感知系统，都是城市地质工作的重要内容。 此外，在首次发布的城市地质调查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在我国过去的城市调查工作中存在城市地质信息精度低、更新慢、尚未形成标准化成果产品体系等问题。对此，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徐学义强调，要充分利用三维城市地质模型、地质资源环境监测预警体系以及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系统，加强城市地质与地下空间利用科技创新，助力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 新华社消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2017至2045年航天运输系统发展路线图。根据路线图中的规划，到2020年，长征系列主流运载火箭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同时面向全球提供多样化的商业发射服务。其中，低成本中型运载火箭长征8号实现首飞，载翼火箭实施智能化改造。2025年前后，可重复使用的亚轨道运载器研制成功，亚轨道太空旅游成为现实。到2030年前后，重型运载火箭将实现首飞，为载人登月提供强大支持，并为火星采样返回提供充足的运载能力。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两级完全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航天运输系统水平和能力进入世界航天强国前列。2035年左右，运载火箭实现完全重复使用，以智能化和先进动力为特点的未来一代运载火箭实现首飞。2040年前后，未来一代运载火箭投入应用，组合动力两级重复使用运载器研制成功，核动力空间穿梭机出现重大突破。到2045年，进出空间和空间运输的方式将出现颠覆性变革，天梯、地球车站、空间驿站建设有望成为现实。此外，在先进运输系统的支持下，针对太阳系内的行星、小行星、彗星等目标的人机协同探索可以常态化、规模化开展，探索和利用空间进入高速增长期。 国家食药监总局11月14号就《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国家食药监总局拟明确规定，零售企业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处方药。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早在2014年5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就曾发布过一版《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这一版的征求意见稿中写入了互联网药品经营者应当按照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也就是说，按照当时的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上可以卖处方药。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经理董金雪认为，一旦放开处方药上网的禁令，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有可能导致出现各种虚假处方。 处方药必须有医师的签名，还有看它的这个用法用量，是否漏剂量，这都是我们的这个药品从业人员必须要把关的这一方面。他们在这个人员方面，不一定有这么正规的这个来源，在销售处方药上面，这也是一个隐患。 2016年，我国药品市场总规模达1.49万亿元，其中85%的销售规模来自于处方药销售。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违规发布处方药信息或向个人消费者销售处方药的，责令改正，并处5000以上2万以下的罚款。安徽省药品零售行业协会会长周双才表示，网售处方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受限制。 国家目前的处方药的管理上，只是在实体店呢已逐步的规范了，但是在这个网上呢，它还是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那我觉得未来呢，即便是网上的处方药放开，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它会把品类归纳起来，有哪些品类是可以放开，所有不在目录之内的可能就不能放开。 新闻动车组，第19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正式上线， 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来袭，中东部气温集体跳水，请听报道。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开幕，本届高交会的专业类展览达12个，为历届高交会最多，其中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展览引人注目。高交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深圳市副市长高自民说， 全球优秀企业将组织召开50多场产品发布会，发布10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体现了充足的科技味。 已有35个国家以及欧盟组团参展本届高交会。高自民预计，最终将有超过80个国家的客商到会，观众将会超过50万人次。 大会还突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27个沿线国家参与，并举办“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论坛等系列的活动。 央广记者李强，深圳报道。 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昨天正式上线，目前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已经搜集了2000多条被盗丢失文物信息数据，将分期分批在平台上发布。同时平台还具有被盗丢失文物的信息及数据的采集、汇总、发布、浏览、查询及线索举报等功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 文物一旦被盗了，一旦上线了，那就等于面向全社会了。犯罪分子手中的这个文物，他想卖他不敢了，买的也不敢买了，因为他也知道了哪一些文物是被盗的文物，是违法的。 同时这一平台还能为我国海外流失文物依法追索工作提供依据。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 这个平台的所有数据啊，都会上传到国际刑警的艺术品数据库，各国警方发现有中国被盗的文物都要无条件追缴，这个是有国际公约的。 央广记者潘毅、雷凯，西安报道。 受强冷空气的影响，16号夜间至18号，我国将自北向南的出现一次大范围的大风、降温以及雨雪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这股冷空气呢，16号的夜间开始进入内蒙古地区，然后就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大部地区，要到16号的早晨影响到南方这带地区，因此的话，整个持续时间大概也就是2-3天的样子。 孙军表示，此次强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大，南方地区的民众或有转折性降温的感受。从16号到18号，内蒙古、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及东北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在-10度以下，河北中南部、京津冀大部分地区为-4度至6度，山东、河南、苏皖北部在0度至-5度，湖北至苏皖中南部为1到4摄氏度，湖南、江西、浙江、贵州、福建北部等地为2到8度。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民政部昨天发布消息，因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在开展募捐、接受捐赠等活动中存在违规情形，日前已对其作出停止活动1个月的行政处罚。 今年以来，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积极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截至11月，全国各地共建立扫黄打非基层工作点47.5万多个，基本实现扫黄打非基层全覆盖。 国家发改委昨天称，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65元和250元。此次调价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1元，这是今年第10次上调汽柴油价格，也是年内上调幅度最大的一次。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2017国家应急广播贵州演练，昨天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举行。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共享单车再次陷入风口浪尖。近日，小蓝单车和酷骑单车两家共享单车品牌因用户押金难退引起舆论关注。 新华社的文章分析，共享单车企业的押金问题已由早期的退押金周期长升级为企业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挪用用户押金，加强专款专户监管迫在眉睫。 人民网则评论，眼下基于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花样迭出，要防范押金无法退还问题，管理部门的守夜人角色断不可少。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房，拒绝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 新华每日电讯观点， 购房人利用国家允许的按揭贷款制度购房，理应得到开发企业的尊重和理解，而非阻挠和歧视。管理部门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该出手时需出手。 法制日报进一步指出，拒绝公积金贷款于法无据，部分城市已出台政策严厉打击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的行为，希望这种严厉处罚更多更广，让违反规定的开发商得不偿失。 近期，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管理的通知，其中县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原则上不开设政府网站，通过县级政府门户网站开展政务公开备受公众关注。 央广网评论，给存量政府网站瘦身是公共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政府网站做减法，服务水准做加法，才是未来电子政务的发展之道。 有媒体调查发现，当前一些排队两小时喝茶一分钟的网红店表面红火，背后却使用人为刷单、水军好评、黄牛排队等套路网罗消费者，替商铺炒作营销，甚至形成了产业链。 人民日报评论，光有好点子做不了好买卖，红是表象，是面子，而提升品质、持续创新，才有内核、有基石，才能真正赢得回头客。 中国银行巴利分行15号晚成功发行覆盖人民币、欧元、美元三个币种的气候债券。据介绍，这是人民币品种的气候债券首次在巴黎发行。 据当地媒体16号报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与今国防军司令康斯坦丁·古维亚·奇文加当天见面并会谈，报道没有提及会谈的具体内容。15号凌晨1点左右，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市区传出2到3声疑似爆炸声，军方封锁了该市外围交通要道，还控制了津巴布韦国家广播公司。金军方通过国家电视台否认发动军事政变，并表示总统穆加贝目前安全。军方发言人表示，军方采取的行动目的是让执政党内的罪犯被绳之以法，并尽快恢复津巴布韦正常的政治局面。 据土耳其总统府消息，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国总统定于11月22号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叙利亚问题三方会谈。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16号决定继续叫停俄罗斯反兴奋剂机构，预计下月在洛桑举行的会议上，国际奥委会将讨论俄罗斯是否可以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话题。 英国警方16号公布6月发生的格伦菲尔大楼火灾，最终死亡人数为71人，其中包括一名腹中胎儿。伦敦警察局表示，目前还在对火灾事故进行刑事调查，预计调查工作将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阿富汗政府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阿富汗今年鸦片产量创新高，控毒形势更趋严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魏东，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